你好，我是李佳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和作者沟通这个话题。当然了，在这里呢，作者只是一个具体化的沟通对象，这样咱们讨论起来比较方便。他可以是任何一个和你协作的人，比如可能是大会的讲师，或者是你约稿的专家。那么现在，请你想一想，你和作者的沟通遇到过什么问题或者挑战吗？下面我来描述几个场景，不知道你是不是很熟悉，会不会有共鸣呢？场景一。和作者就一件事情产生分歧，你的看法作者不买账，面对作者的坚持，你也不想妥协，怎么办？场景二，一件事情作者答应的好好的，却一拖再拖，甚至完全不兑现，怎么办？场景三，如果作者出现了某些不当行为，你必须和他说明白，怎么说？你看，这些沟通不畅的问题，是不是都能归结为，当沟通出现冲突时，我该怎么应对？当然了，我们这里说的冲突呢，不是说大打出手的那种，主要表现在彼此意见不一致，谁呢也不能理解对方。今天呢，我会跟你一起讨论四个话题，结合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真实的案例，把焦点放在处理沟通冲突上，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到一套我们自己的解决方案。好了，我就要抛出第一个话题了，沟通不畅，很可能只是准备不足吗？沟通前要做准备，这是常识了。比如，为什么要沟通？跟谁呀？什么环境，沟通啥主题，我要说几件事儿，有没有一件一件的先列好清单？一些重要的沟通，甚至要提前写一个逐字稿，或者至少也要打个腹稿。准备这件事确实不难，但我们呢也常常在简单的事情上翻车，所以还是有这么四个小细节，我想跟你具体聊一聊。首先，关于目的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有时候遇到的作者比较好说话。那我们就很容易动不动就发起个电话会议，沟通一些不重要，甚至我们自己就能够解决的问题。这样做不好在哪里呢？你会在对方心里埋下一颗不专业的地雷，后期的沟通就很可能引爆这颗地雷，出现冲突。所以，类似电话沟通的形式，沟通前一定要想清楚目的是啥，和作者预约的时候也要同步好沟通主题，确保双方的预期是一致的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更常见。沟通的过程中聊起了另一个话题，在这个话题上，两人争执不下，把本来要沟通的目标早就给忘了，最后不欢而散。所以呀，关于目的，我们总结一条经验，那就是目的没想清楚，不要轻易沟通，沟通过程中不要丢掉目的。其次，关于沟通对象，你是不是想，我都要去沟通了，当然知道我要沟通的对象是谁了，这有啥可准备的？可是你真的了解你的沟通对象吗？有一次，有人给我介绍一位作者，我只知道对方的名字、公司和岗位，然后就去电话了，还抱着很大的期待，希望他能给我出一份课程大纲。结果呢，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。我当时是一问三不知，对方说的我也听不懂，根本就没有办法有建设性的谈话。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，哎，沟通还是挺痛苦的。这个痛苦来自于自己的不专业和高预期之间的冲突。从那以后呢，我就会调查我的每一位沟通对象，真的是像侦探一样去调查，尽可能详细的了解对方，看他的书、博客，了解他的工作内容，找认识的人了解背景等等。这样在沟通过程中，我常常能够提到他写过的一句话、做过的一个项目，或者聊聊都认识的朋友。你看，这样呢，两个人就会很容易的拉近距离，也更容易产生好感、共鸣和信任。那怎么调查呢？当然是充分利用搜索工具了，搜索必不可少。而且咱们公司呢，其实已经有很多的积累了。在做这个调查，你至少要先去三个地方：CRM、Tower 还有 InfoQ 的网站。另外呢，我们常说要和作者交朋友，我们是平等的，所以不用您，多用你。面对大多数的沟通对象，该严肃就严肃，该活泼就活泼，彼此有更多话可聊。有时候不妨也开个玩笑，幽默一下，沟通起来反而会更顺畅。但是遇到年纪比较大的，或者说德高望重的作者，用您还是更合适，态度呢也要更亲和一些，让对方感受到足够的被尊重。你看啊，根据对象的不同，我们采用不同的方式，往往可以让沟通更顺畅，避免一些冲突。但是这背后有一个基础或者是前提，那就是我们自己要足够专业，先做到专业，这一点最关键。再次，准备内容，你预设场景了吗？准备好我要讲什么还是不够的，还要预设种种可能的情况，做出对应的准备。那怎么预设场景呢？一方面，我们可以带入对方的视角，想一想， 自己先列个问题清单，这样你在沟通的时候就很从容，也不会害怕什么临场问题。因为对你来说，没有什么临场发挥，一切都是准备二字，你有自己的一个数据库，随时都可以调用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可以提前在头脑里做一次预演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电影《飞驰人生》？电影里呢，主角呢叫张弛，是一位拉力赛车手，但是呢被禁赛了，他就每天在脑子里模拟开车，能够做到熟悉巴音布鲁克的每一个转弯。后来复出比赛，他的领航员不能参赛了，他居然可以一个人出发，情节特别的燃。好了，回来说我们的沟通准备，其实你也可以做导演，提前把沟通的场景彩排一下，在脑子里看见画面，越具体越好。你是什么表情？你说了什么？对方是什么样的反应？这样真的去沟通的时候，效果肯定不差。这个方法呢，其实不仅仅用于沟通了，很多场景下，在准备的时候，你都可以去试一试。比如你要做一场公开演讲，或者你要去参加一个重要活动，都不妨在准备的时候预演一下。最后，自己的状态，你能够做到每次沟通前都重启一次自己的状态吗？很多时候，我们和作者的沟通都不是单次博弈，而是反复多次沟通。这次沟通呢，两人有些意见不合，有情绪是很正常的。那下次还是和这位作者沟通，上次的情绪还在吗？或者刚刚呢，跟 A 沟通完了，心里面积了一些不爽，接下来就要去跟 B 沟通了，能清零后再开始吗？我们每天呢，都在不断的与人沟通，记得给自己设置一个重启开关，这样每次沟通你都是最佳状态，只要这个状态在，你的沟通就不会太差。好了，到这里我们给第一个话题做一个总结，就一句话，无准备不沟通。接下来来看第二个话题，不会倾听就不会沟通，这个说法夸张吗？先看一个案例哈，假设你就是专栏编辑，你已经和作者沟通确定好了上线时间，但是现在因为一些原因你要修改时间，你想提前，你去和作者沟通，你说老师，我们想提前上线时间，你看可以不？老师说不行，咱不是说好了吗？我不想改变了。你说老师呀，我们也不是无故改变的，原因是……那老师说那也不行呀，咱说好了的。你看这个场景的矛盾就体现在，哎，你怎么不按照我的想法做事儿？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？一方强势说服，一方妥协，双方各退一步，彼此妥协，或者就是都不退让，咱们合作停止。如果真的到了针尖对麦芒的地步，应对措施也就这么几种。但问题是，这常常并不是我们面对的真实场景，只是我们觉得是这样的。而我们之所以觉得是这样，是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很好的倾听。还是上面的案例，还是同样的情景，其实也可以是这样的。你说，老师，我们想提前上线专栏，你看可以吗？老师说不行，咱不是说好了吗？不想改变了。你说老师，如果改变时间，你最大的顾虑是什么？我主要是考虑什么什么。你说，哎，这个问题确实存在，那咱们可不可以这么解决？老师说，那我还有一个担心啊，你的这个担心其实我们也考虑了，咱是不是可以这么解决？老师说，哦，那要是这样的话，提前倒也没问题。你看，对方和你意见不一样的时候，第一反应不是去说服，去解释，去怼，而是先想到他为什么这么想呢，然后问问他，了解他的真实想法，理解他的想法，你会发现他想的很多时候跟你是一致的，只是因为站在了不同的立场上，表达不一样而已。而要了解到这一步，就需要倾听的能力，会倾听其实就是做到在听、想听、听懂。有很多沟通的书啊，书里面会教我们一些倾听话术，比如说，是吗？真的？你太厉害了。用这些话来表示认同，鼓励对方说下去，讲更多。然后呢？结果呢？你是怎么做的呀？为什么呀？通过提出问题获得你想要的答案。或者说，啊，也就是说，可以这么理解吧？用这样的句式来重复确认，保证你听到的内容，你理解了。这些方法呢，你也可以在自己的沟通中刻意的去使用一下。其中提出好问题我觉得特别重要，它会让你的倾听事半功倍。从我自己的经历出发呢，我觉得关于倾听最重要的就一点，对他人真心好奇，就这么简单。下面呢，我们继续讨论第三个话题，用数据说话到底有多厉害。这一点我想你已经很熟悉了，其实也不一定就只是数据，关键是要用 hard fact 硬事实，客观可信，而不是说自己的感受。 比如我们想要了解一位作者的投入度，那就直接和他沟通，做这件事情需要一周投入至少15个小时，给他一把尺子，这样呢，他给我们回复的时候就很清楚自己承诺了什么，那么我们双方的预期也就能够保持一致。再比如，我们和作者呢都开始准备内容了，但是我们觉得节奏慢了，和作者沟通呢他也不着急，也没啥概念，还可能随意做出承诺，说这个月底就能写完，但是你心里其实一点把握都没有。这个时候呢，咱就不要凭感觉瞎着急了，做一个排期表呀，每周写几篇，多少周可以上线，上线后每周发布几篇，新写几篇，还剩存粮几篇，一清二楚。这样呢，就把估计变成了具体详细的计划，再拿着这个计划和作者达成一致，后面就有序推进，慢了还是快了也清晰可见，避免扯皮。你看啊，这一点其实是表达逻辑里面最基础的，你有一个论点。那就要有几个论据来支撑呀，那最好的论据当然是数据和事实了，而不是我感觉、我以为这些主观的感受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来讨论最后一个话题：坦诚沟通能解决所有问题吗？很多场景下，沟通都不用拐弯抹角，直接说明自己的要求就行。比如作者的内容不符合我们的要求，那就给出专业的修改意见，或者直接拒掉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甚至需要去怼对方。但前提是你得怼得有理有据，怼到让对方信服。Kitty 分享过一个案例，有一位讲师申请我们的大会演讲，被我们拒掉了，心里挺不服气的。有一天呢，找到了一个理由，就来和 Kitty 理论。对方讲话特别不客气啊，然后 Kitty 也很直白的去回复他，明确的跟他说我们的标准是怎样怎样的。最后呢，对方没了脾气，看到了我们的高要求和严把关。你看啊，这种有底气的专业度是令人信服的。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心情顿时开朗？哇，原来还可以这样专业怼呀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犯错误，怎么处理呢？再分享一个案例，一位作者跟我们沟通替换 title 的问题，一个 title 而已，看起来事情很小，但是它关系重大，所以我们跟作者很严肃、很认真的沟通了之后，达成一致意见，咱们就使用特定的一个，对外的所有资料也都统一做了替换。但是这之后没几天的一次线下活动，特别大的一张海报上却用了之前的版本，很显眼。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？假装不知道，期待对方也不会发现，或者找个借口，或许不是我的错，粉饰一下，想办法说得好听一点儿，掩盖，能不承认咱就不承认。如果真的这么做了，那就是采取了最差劲的方式。实际上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没有什么比坦诚的承认错误更有价值、更正确了。具体到这件事情上，我们就是这么做的：先跟作者道歉，确实是我们错了，然后立马撤掉了现场的海报。作者看到我们态度真诚，行动迅速，也就既往不咎了。你看，坦诚地告诉对方，往往能够获得对方的谅解。即便因为这个失误导致整个合作不能继续下去，至少也能让对方知道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，不会在这里就一棒子把你打死了。遇到冲突，坦诚沟通，敢怼敢认怂，也是需要勇气的。既然要一起做事情，那我们就都是 player 呀，至少要先做到管住情绪，不掀桌子，然后坦诚地告诉对方，我为什么反对，我为什么坚持，我错了怎么补救。同时呢，也要给对方充分表达的机会，然后咱们再来讨论。如果还是不能达成共识，也不要硬扛着，打仗还可以休战呢。这个时候不妨先停下来，双方都冷静想一想，然后呢，另约时间再来谈，结果往往就会不太一样。或者也可以考虑采取迂回的方式呀，比如找个第三方来介入。这找第三方呢，其实也有很多方式，比如情感第三方，就是找个双方都信任的人。我们看很多文学作品，还有影视剧里面都有这样的场景：家族里面两个人闹矛盾，那就找最年长的、有威望的一位出来主持，化解这个矛盾。还可以找中立第三方，也就是找一个客观的、可衡量的第三方。怎么理解呢？和你分享一个案例，有一次编辑和作者就专栏的名称呢争执不下，相互之间呢谁也不能说服对方，怎么办呢？后来我们就找用户来做问卷调查，看看真实的用户会怎么选，然后我们双方都听用户的。好了，关于这个话题，我们做一个概括。如果说沟通有一个心法，我觉得那就是坦诚。坦诚沟通不一定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但这是通往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路径。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，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沟通出现冲突时怎么办？先想想这八个字：准备、倾听、数据、坦诚。有沟通呢，就难免有冲突。 没有什么特定的说辞或者说技巧能够保证谈话向前推进，从而解决一切问题。但别忘了，我是沟通的主体呀，我可以先处理好自己的事情，做足准备，用心倾听，对沟通保持一个合理的预期，把注意力放在一致的目标上，遇事坦诚，与人为善。说到底呢，我们跟作者合作是合作共赢的关系，这其实和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是一样的。作者在他的领域是专业的，我们在内容交付的领域是专业的，我们和作者平等对话，所以不要有什么顾虑，满怀信心大胆的去沟通。引用康文一句话，专业加真诚会让你无往不利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儿就要结束了，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。最后还是给你留一个思考题吧，这个思考题呢是来自于我们商务运营部的树贤同学，他之前做过一个逆商主题的分享，这是他遇到的一个真实案例。深夜11点，客户在确认了微信文案后，又提出了想要重新设计宣传海报的需求，而我们觉得没有再次设计的必要性。这是书贤解决过的一个问题，那如果是你遇到了这样的情况，你会怎么做呢？结合我们今天讨论的准备、倾听、数据、坦诚这四个话题，期待你留言说一说自己的思考，给出你的解决方案。也欢迎你和我分享你自己的沟通故事和经验，我们一起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